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敬爱的金正日同志不朽经典著作结成拥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做我们党永恒的总书记，胜利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研究讨论会近日在奥地利因河畔布劳瑙举行。由奥地利上奥地利州青年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小组成员参加。发言者说，自从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以后，朝鲜劳动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成为了朝鲜人民一切胜利的组织者和向导者母亲党。此外，该小组举行了敬爱的金正日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7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学习会。